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如果要讲今个礼拜知道嘅一啲漫画界大事啊，即系对我谂香港漫画迷嚟讲咧，都算系有啲嘅感触嘅，就系咩咧？一本陪住大家成长嘅漫画《Coco》咧。亦都要停刊啦， 非常之唔开心，因为呢一本漫画我都印象好深刻嘅，佢系喺香港回归嗰年啊，即系97年嘅时候咧就系创刊嘅。我仲记得我由第一期已经有买噶啦，第一期嘅封面咧系有啊，即系星马豪、星马烈两兄弟，同埋咧即系如果咧系即系比较快手买到嘅话咧，第一期系有附送乜嘢咧，就系、是、一顶印住 Coco 嘅 cap 帽啊。 我你有啊？ 有啊，但系搬屋嘅时候因为发晒毛，灰啲边黑晒掉咗啦。咁而家当然。想返就係、是、即係好可惜嘅，因為當佢係消失咗嘅時候，你就覺得哎呀唔應該掉頂帽，佢應該做一個紀念嘅，哪怕佢好污糟都好。咁同埋已經係即係22年嘅歷史，即係其實啊，我諗即係聽緊心機聽眾呢，可能有啲呢係會話下 Coco 啊，我應該再睇嘅即係啲漫畫綜合嘅雜誌就係 Exam 啊嘛。 係，我係 Exam 嘅。 係啦，我都係其實 Exam 嘅，我真係跟阿哥睇 Exam 嘅。咁然後後尾就 Coco 比較即係更加係打開咗呢個漫畫之門啦，因為即係其實呢一類嘅雜誌就好似日本嘅即係 Jump 啊咁樣啦，佢哋係會連載咗好多唔同嘅漫畫嘅，咁當然亦都係會有譬如收購一啲嘅即係呢本 Coco 啦，有收購或者係買一啲日本漫畫家嘅作品啦，咁而家咁樣其實斷咗真係非常之可惜啦。 係嗱，我記得嗰陣時候咧，之所以會轉睇 Exam 就係因為嗰陣時香港開始就係連載緊《龍珠》咧，就係、是、跳入咗打呢個思路遊戲嘅後階段嘅。係咁當時大家因為知道龍珠的故事都是掀起一個熱潮高峰啦，所以大家就會去追看，畢竟你看 Exam 的話呢，它就比起你看單行本呢，就是會來得快一點，因為它是周刊形式的嘛。 是 到後來 Coco 之所以會接觸呢，也都是另外一本作品，剛才聰友提過，就是這個的暴走兄弟。 是 咁啊！嗰阵时候四驱车热潮已经系过咗噶啦， 嗰阵算过咗咩？四驱车嘅热潮， 因为我哋一开始接触四驱车嘅时候，大家要睇翻 四驱小子， 四驱小子啊嘛，系咪？咁啊，后屘就系四驱兄弟啦，咁星马豪、星马烈啦。咁嗱，当时除咗你睇漫画之外 ，Coco 觉得佢系另外一样嘢，系担演住嘅角色就系咩咧？佢分享好多，即系嗰阵时候我哋玩嘅啲玩具资讯啊。 所以我想讲话，其实四驱车热潮咧，即系可能嗰阵已经少少。微咗噶啦，因为即系四驱小子已经播出一段时间啦。但系咧，佢Coco 都扮演一个好劲嘅角色咧，就系、是、佢会将好多我哋童年嘅玩具咧，或者系复兴，或者系即系带俾大家。即系譬如你讲嘅一啲四驱车啦，又或者后期嘅数码暴龙机啦，再后期少少，譬如我哋中意玩啲卡嘅游戏，譬如召唤王嗰啲咧，爆旋陀螺啦，再后期全部咧都系即系有呢一个 Coco 咧嚟去即系令到大家小朋友。即係集埋一齊玩咯，會 其實都唏噓嘅。點解嗰陣時候 Coco 佢哋做呢啲做到呢？因為大家要諗下嗰陣時候咧，互聯網係未普及， 係 即係對於一啲可能啊玩具上面比較新嘅資訊，我哋係要從一啲嘅雜誌啊、刊物嗰度去接觸嘅。咁嗰陣時候，例如話好多 game 書啊，又或者一啲嘅漫畫、一啲嘅玩具即係周刊啊， 係 佢哋會較容易做到，因為佢哋係能夠將一啲可能日本啊較新嘅一啲玩具資訊啊，或者 電玩資訊啊，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咁嗰陣時候我哋睇嗰啲嘅書咧，某程度係一啲嘅指標，甚至乎指南嚟噶。 係， 因為哪怕我哋講緊啊出咗啲咩新款啊， 嗯、 到你點樣樣去改造啊，有啲咩可以參考啊，或多或少你都可以從呢一啲嘅刊物咧係可以得到嘅。 不過其實紙媒咧，即係有時可能喺九十年代或者係即係千禧年啦，都有啲式微緊。譬如你講話關於遊戲咧，嗰陣有本嘢我又成日都買，每個月都會買叫Game Players 啊，叫遊戲誌啊。嗰本嘢係即係更加多嘅資訊，即係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嘅電玩雜誌，但係佢相對比較薄啲。 都係啦，而家電玩雜誌好多都做唔住啦。 都數碼化啦，反而電子變咗。 都唔係淨係數碼化，即係休刊。 要休。 點解咧？因為其實最大嘅原因，頭先我講過咧、除咗因為做紙嘅刊物嗰、那個成本係大之外咧， 係， 亦都係因為最重要我哋接觸嘅資訊咧、你可以喺網上面尋找得到。 係啊。 而你好多時候反而你係從一啲可能遊戲雜誌啊，或者玩具雜誌啊，你得到嘅嗰啲資訊咧係後一手添啦。 嗯。 你諗下嗱，舉例啱啱之前我哋玩 Biohazard 嚇、玩 Resident Evil 二 Remake 係。 你轉個頭，你喺網上面你係揾到各種嘅攻略喎。 你 YouTube 直情有埋畫面，以前係睇文字或者睇啲圖片咁樣去跟噶嘛。 佢就係話埋俾你知，你點樣樣去攞到某一啲嘅裝備道具。以前咧，我哋睇雜誌睇周刊咧，佢極其量就係有一本書仔出咗俾你，就係話啊乜乜乜攻略、啊、 攻略本。 係啊，咁就會分析俾你知點樣樣打嗱。嗰陣時我哋就跟呢啲書仔嚟玩噶嘛。咁、到後屘咧，你就開始可以上網。睇啦，嗱，當時咧片都仲未係咁流行啊，都可能係有好多所謂嗰啲文字報導嘅形式咧，去分析去話俾你知點樣樣玩嘅。咁到而家你基本上今日買遊戲。三日唔使啫，就已經係話俾你知點樣打爆佢。 係，可能有時一日半日已經，咁快嘅。 甚至乎有啲咩隱藏要素，你即刻係可以喺網上面搜尋得到。而家係大家都鬥快嘅年代。 嗯。 咁你試問？一啲嘅玩具啊、遊戲雜誌點樣樣做啊？即係玩具都係噶，有啲人甚至乎可能我哋之前有講過，你話 Wonder Festival 又好啊， 啊 你話係Comic Con 又好啊， 啊 你去嗰啲係玩具展、你第一手已經即刻插曬啲相出嚟，網上面即 係發布曬啦， 分享曬啦，係咪先？咁我使乜仲等你一本嘅玩具雜誌？去報導翻俾我知道啊，究竟今年有啲咩嘅新玩具咧？嗱、當然，佢哋而家嗰啲嘅玩具雜誌啊，你見到例如話咩 Hobby 嗰啲啊， 係啊， 佢咪走一啲唔同嘅路線咯。佢、走嘅就係走一啲比較 in depth 嘅路線啦，即係深入報導啦，係啦、啊，即係等同於你睇娛樂雜誌都係噶，好多 專題啦，專題啦，專題訪問啦， 變咗係比較睇啲深入啲嘅報導啊。一啲嘅玩具雜誌可能佢哋就剖析下嚟緊呢一個嘅模型，佢嘅結構係點樣樣啊？如果你想要玩改装的话，他可能分享两至三个不同的改装技巧告诉你知道，那你又可以从中又可以去参考啊。那游戏杂志都是他但我告诉你知基本上呢游戏真的很难做的。 是。 因为呢游戏杂志呢你基本上你點樣 in depth 都好啦，佢都係嗰啲，即係例如話你最多咪就係點樣樣攞嗰啲隱藏嘅裝備道具啊， 同埋你係要睇嗰一期，即係嗰幾個月份咧有咩大作推出，你先至即係真係因應而多啲嘢講咯。係 啊，有時候嗱，而家遊戲雜誌啊，或者可能一啲遊戲嘅網站啦，佢哋咪嘗試要推咯，即係嗱嗰期冇大作都好。我都要擁一啲可能好有特色啊，或者煲到嗰隻遊戲呢好吸引啊，等你會購買嚟玩咁樣。 係啊。 咁從中可以掀起其他一啲周邊商品呢嘅銷量。咁你見到而家一啲嘅遊戲網站同埋遊戲雜誌似乎就係扮演住一個咁樣嘅角色囉。 同埋因為其實佢哋除咗係話一啲電視遊戲話之外呢，佢哋而家亦都會介紹埋好多即係手機 app 啊、手機遊戲啊，即係呢啲咪就係因為要食返正而家個時勢啦。但頭先你講開一啲嘅周邊產品呢，我哋头先咪数啊，关于数码暴龙机啊、召唤王卡啊一啲玩具嘅咧，我仲醒起其实嗰阵 Coco 都即系譬如带动咗一啲嘅童年回忆或者一啲热潮，仲有摇摇都系啦，弹珠人啦，即系其实呢啲亦都系带动到，因为咧好深印象嘅，我哋即系乐富啊，同埋九龙湾咧，其实以前咧系有两间嘅铺头咧系 Coco 专门店嚟噶，即系 Coco 嘅玩具店咯，咁佢一嚟就主力就会卖 Coco 啦，同埋因为嗰阵 Coco 系卖得好多本嘅，即系除咗 Coco 之外，仲有。別拆 Coco， 仲有 Super Coco， 咁然後即係佢當中介紹啲玩具咧，你基本上喺嗰度入邊都會買到，同埋佢係一個好好嘅空間啊，就好似我哋而 家例如我哋去紅磡某啲咧比較即係細規模啲或者冇乜人流嘅商場咧、嗯，你會見到個轉角位咧，哦咁奇怪，開咗間鋪頭，鋪頭嗰個玻璃窗貼曬啲卡喺度，入邊咧就好似即係嗰啲食店咁樣，有張嗰啲接台，又有幾張凳喺度。你見到有啲學生哥咧會喺度玩卡嘅，因為其實都而家變咗好小眾啦，即係大家都即係寧願去網吧打機或者翻屋企打機或者即係玩電競嘅，可能攞住部手提電話搭車嘅時候打，都未必真係會坐定定喺度玩卡咯。 係咁啊，即係都好感激啦 ，Coco 咧都係陪伴我哋一段咁長嘅時間啦， 好叻噶啦，其實22年已經好叻噶啦， 好難做啊，尤其是當我對上啱啱之前去咗荃灣一間嘅書局嗰度，咁佢就有一個嘅 session 咧括出嚟就係專係買一啲漫畫啦， 係 啊漫畫作品啦咁。咁你都發現其實今時今日咧做漫畫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因為首先大家太容易睇到啊、 嗯！ 你可以上網可以瀏覽到，所以更加唔好講話。當你實體化出一本漫畫嘅單行本啦，即係嗱，本身漫畫單行本都已經係難搞噶啦， 係 更何況我而家仲要可能出一本可能即係同漫畫有關嘅雜誌啊，或者一本嘅刊物咧咁。咁、嗯、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可能會成為大家一個好美好嘅回憶啦。畢竟佢都真係介紹咗好多即係經典啊、精彩嘅作品俾大家嚇。咁啊 ，Coco， 我哋讲到呢度啦，转头翻嚟我哋又讲下一啲其他日本嘅动漫消息啦。 乐活玩家，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日本嘅著名漫画家富坚义博咧，咁就令到大家好多时候都有爱有恨啦。 梗系啦，即系佢对于 Hunter X Hunter 嗰个又连载翻，即系复刊翻，然后无啦啦又有种种嘅理由而休刊，即系等到我哋咧，真系小鹿乱撞嘅。 系我记得我之前咧同一位朋友讲，咁就讲起富坚佢嘅 Hunter 呢一部作品咧， 系 咁坦白讲，打从呢一个蚁王篇之后咧，我已经系断断续续冇追咁滞噶啦，因为我又觉得首先佢嗰个嘅重置啦，我先讲少少话 ，Hunter 成 Hunter 咧，我点解睇完蚁王篇之后唔中意咧？就是、因为首先蚁王篇嗰个设计咧，就 系、 是、令到成个作品入边好多角色系失衡啊，佢哋嘅能力啊系失衡啊、 嗯， 你原本有好多设定咗系神级嘅人物咧， 系。 去到蚁王篇咧，仿佛都系变到实力太悬殊，变得好不堪一击。其中就系会长啦， 系啦，变咗好似有啲范博伟咁咯，个剧本好唔即系唔齐咯。 咁亦都因为嗰个设定太过失衡咧，咁导致到咧佢最后屘收唔到科，就整咗一个所谓大爆炸，就毒死晒啲嗰啲虫啦吓。 系 咁再骑呢啲嘅地方系咩咧？再骑呢啲嘅地方就系、是、佢忽然之间完晒啦，嗰啲昆虫死晒啦。咁咧就走翻一班咧人出嚟，嗰班人咧喺呢一段時間咧，彷彿好似黑歷史咁樣一般咧，係唔存在嘅。突然間咧，啲蟻死曬之後咧，佢哋又走出嚟， 係啦浮面。 而當中咧最令我失望嘅就係連阿小剛嘅老豆都出埋嚟。 係， 喂，小剛嘅老豆本身講緊嘅 Hunter 成 Hunter 呢個故事咧，佢係入邊一個最大嘅重心，佢講阿小剛尋父啊，點會個老豆冇 攞住老豆之魚竿去揾佢老豆？ 呢件事就太過離譜啦。咁但我之前同個朋友傾。开咧，佢原来又好欣赏蚁王篇，甚至乎咧蚁王篇之后，咁跟住就讲佢要入一个嘅暗黑大陆嗰度咧，就 系、 是、要再去做一个嘅探索，因为猎人就系不停就系要探索咁样样噶嘛。咁佢话之后嘅故事篇章咧，亦都有佢精彩嘅地方，所以你话即系富坚有乜可能唔叫人又爱又恨咧？系咪？ 系 咁嗱，但系即系令到你又爱又恨嘅地方，除咗因为 Hunter 成 Hunter 之外咧，咁啊富坚都真系佢曾经都出过一啲好精彩嘅作品。咁、 嗯、 当中包括即係都系经典㗎啦， 係 悠游白书啦， 呢一部都算系讲电视劇嘅话，即係电视方面嘅话，我哋嗰陣系即係每个星期系挨到好夜啊，即係等电视播宣传仪嗰陣呢，即係对我嚟讲啊最难挨㗎，因为播完嗰个五分零钟嘅广告之后呢就播呢套嘢㗎啦，通常系挨唔住瞓着咗觉嘅。 係咁其实就啱啱过去呢就系呢一个悠游白书动画播出嘅26周年啦，咁、 嗯、 你都知道哇好多我哋以往细个睇过经典作 品咧嚟到今時今日都係唔知廿幾周年噶啦，即係 One Piece 都係二十周年啦，已經 係。或者係之前講起咩《魔神英雄傳》啊，《魔動王》全部都係即係再係咯，然後再做過啦。係 啊，咁即係適逢呢一個嘅時間咧，咁官方都推出咗好多周邊嘅商品嘅，甚至乎咧推出咗一個新嘅《幽遊白書》嘅 OVA 啦 ，Two Shots 啊。 係。 咁最近你喺網上面都可能可以睇到呢一部嘅作品噶。咁其實個古仔咧，我諗如果大家有睇過《幽遊白書》咧，都唔陌生嘅。 係。 因為佢入面主有两个故事，一个呢就是讲飞影同埋撞马相遇嘅故事。 是即是幽座都未出现之前啦。 未嘅，因为大家如果睇漫画嘅话，记得幽游白书呢，幽座同埋飞影撞马佢哋相遇呢，係当时佢哋两个做緊盗贼嘅。 是。 咁仲要加上一隻降鬼嘅。 是啦。 咁所以呢幽座係负责对付佢哋三个㗎嘛。咁而呢一个嘅外传呢，基本上喺漫画入面其中一个短篇嚟嘅。咁就係讲呢嗰陣时候飞影点解会识到撞马呢，咁原来佢哋嗰阵时候就要对上一隻嘅妖怪。嗰隻妖怪呢就係叫八手啊。 係。 咁对于当时佢哋嚟讲嘅话呢，佢哋嘅妖力呢係唔够对付呢隻八手，所以就即係去到后咪要点样联手去对付呢一隻嘅妖怪啦。喺呢个嘅动画 OV 入面呢，咁亦都有交代返即係当时嘅佢哋处于一个咩嘅状态。飞影啱啱就移植咗呢一隻嘅邪眼啦。 邪眼啦。 咁就係好努力咁样去搵自己嘅妹啦，雪菜啦。咁而即係撞馬呢，就即係因為打蟲就同佢媽媽相依為命㗎嘛，咁就一路好努力咁樣呢，就掩藏自己係妖怪嘅身份啦，咁就努力地做好一個嘅學生啦。咁佢哋不謀而合地呢，就因為八手呢隻妖怪入咗呢一個城鎮入面呢，咁佢哋就要去對付佢，都係為咗自己嘅目的嘅，因為就有傳話呢一個八手呢就捉咗阿飛影個妹，咁同時之間呢亦都佢就捉咗呢阿撞馬嘅一個同學，咁所以佢哋就聯手呢就惺惺相惜起嚟啦。咁跟住个古仔就係话啦，喺一年之后呢佢哋就遇上咗幽座。 係。 就係嗰个降鬼撞马飞影对幽座嘅事件呢，就係正式喺嗰个时候就发生啦。咁而喺呢一部嘅作品入面呢，另外一个古仔呢是发生在这个的魔界的武术大会之后。 哇，即是基本上是结尾咁滞㗎啦，尾声啦。 是啦，咁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去到嗰个阶段嘅幽座呢已经系成为咗神级人物㗎啦。 即系经过呢个打完仙水之后，无啦发现自己魔族大格使，原来雷神咪可以遗传有啲咁劲嘅因子俾佢嘅。 是啊，咁当佢完咗魔界武术大会之后呢，你都可以想象其实幽座都已经即系冇乜人可以打得赢佢哋㗎啦。咁当时呢有蝙蝠个故事呢，就係讲喺灵界无啦啦呢俾一班嘅异教徒啦，咁就係、即係占据咗，咁甚至乎呢就将即係小阎王嗰堆呢就捉咗做呢一个嘅人质。咁佢哋呢就将要发动一个嘅武器呢，就係、摧毁人界咁样嘅。咁幽座佢哋呢就要諗办法去解决去救返呢一班嘅人。咁呢一个蝙蝠呢，我冇记错印象就係放喺漫画最后段嘅。咁当时呢一个嘅这个嘅蝙蝠呢，其实你话如果相比起之前即係讲打得好犀利嗰啲武术大会嘅故事设计啊，又或者仙水嗰啲呢嘅武打设计呢，係几唔同嘅。 因为其实漫画呢，我觉得係到后期阿富坚啊好似有点而係叫咩虎头蛇尾，即係慢慢有啲敷衍地結束嘅。因為其實睇電視嗰方面呢，其實最終打呢個大會嘅時候啊，佢係每一個嘅即係對手啦，即係譬如黃泉啊，或者係區啊，即係飛影啊，撞埋佢哋幾嘅決鬥嗰啲啦，全部都係可能用成一集或者集半嚟去形容嘅。咁然後最終呢，都唔叫劇透啦，播咁耐套有一個漫畫，最終係煙鬼贏㗎嘛。因為漫畫嗰度呢係直情話好啦，打比賽到大家，跟住然後過一過呢煙鬼勝出囉。咁我覺得點解咁敷衍嘅。 系咁你见到就係、可能真係啦，我都觉得可能冇乜心机话，因为你初初见佢铺牌嘅时候，佢讲话 铺到劲， 以为雷禅死咗之后呢，咁黄泉嗰啲咪諗住自己一定会成为魔界之王。 係啊， 咁殊不知佢係一开始铺呢係话原来有一班隐世嘅 高手嚟嘅。 高手嚟嘅同雷禅曾经系朋友，就是、因为搞个魔界武术大会突然间全部浮面啦嘛。初初个感觉都好似会铺啊，究竟呢啲人有啲咩技能，佢哋嘅特色系点样。但你见富坚后屘都冇乜心机去 系啊， 细讲 电视版就有细讲嘅，但系漫画真系冇咯， 所以就不了了之咗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咧呢一个嘅短片，头先我讲下 OVA 出现嘅，咁呢个短片咧都可以话系一个古仔圆满嘅总结嚟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之前我哋讲咗好耐嘅一部龙珠作品啦、啊、新嘅劇場版啊，布洛尼啊，而家叫布洛尼。 以前我哋系叫布罗年或者系改花名菠萝年，菠萝年， 而家叫布洛尼啦。咁嘅呢一部动画咧，终于都喺香港上啦。 系啦，即系劇場版嚟计，今次系佢哋嘅龙珠嘅第二十部啦。 系咁布洛尼咧，亦都系正式咧成为咗龙珠正史入面嘅人物啦。咁之前咧都睇预告片嘅时候，我哋曾经有好多嘅猜测噶， 系 因为净系睇预告片咧，都觉得喂，佢系唔系重写咗我哋以往既有对龙珠一啲认知嘅剧情咧、 嗯？ 例如嗱，我哋先讲下啦，就系讲呢一个悟空细个嘅时候，佢系点样嚟到地球？ 系 阿聪有冇印象嘅先？ 佢咪坐住个粒圆形嘅波波落嚟地球咯？ 系啊，嗱，因为如果大家睇翻龙珠一开始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候未有呢个萨亚人嘅设定噶嘛？ 系 咁所以咧当时咧悟空唔会系着住萨亚人嘅战斗服嚟噶。 嗰阵其实即系最开初佢落嚟咧，佢系冇着衫嘅，系 B B 仔咁样啦。 系如果再睇翻旧嘅，即系即系可能传说中嘅超级萨亚人啊嘛，嗰、个剧场版就系、是、咁就系讲呢一个布洛尼咧同呢一个嘅悟空咧系同一日出世嘅。咁、之所以对悟空咁憎恨咧，就是、因为当时悟空成日喺度喊，喺隔篱喊嘈住佢啊嘛。所以佢对悟空嘅声系特别有反应啊嘛，系咁呢一啲嘅设定咧，完全系唔同晒啦。因为咧去到新嘅呢个剧场版入面咧，咁就系讲呢一个悟空咧，已经系一个小朋友嚟噶啦。 系， 咁佢亦都系着，即系佢已经唔系 B B 啊，系有小朋友嘅意识，着住呢个萨亚人嘅战斗服咧，系被送到去地球嘅。嗱，咁个古仔咧，我觉得今次喺呢一部嘅作品入面咧，因为我睇咗啦， 系， 我觉得布洛尼呢一个嘅角色咧。个设计咧系比以前系有角度深层化咗好多嘅， 系点样深层化法先？ 嗱，因为咧其实个古仔咧，我谂先讲下今次喺电影入边佢设计系点啦。佢就系讲以往呢一个萨亚星啊，咁、当时就系比达嘅老豆就统治噶嘛， 系啊。 咁虽然话就话佢统治啫，但系佢都系受制于咧嗰阵时候菲利嘅阿爸。咁咧即系耐不耐咧，阿菲利嘅阿爸咧就系、是、会去搞呢一个嘅萨亚。星嘅皇帝噶啦，即系阿比达个老豆噶啦。 系 咁啊，古仔咧就系讲，当呢一个嘅时代转变啦，菲利开始接掌佢老豆嘅军队啊，甚至乎佢嘅生意啊，种种啦吓。咁正正咧就系啱啱比达出世之后冇耐嘅事嚟嘅。 系 咁嗰时候，比达咧仲系喺嗰啲嘅婴儿室入边咧，就系、是、培育紧。佢老豆咧就将所有嘅希望咧就放喺比达身上啦。嗱，但系咧。同时之间咧，佢留意到喺呢个育婴室入边咧，有另外一个人嘅存在，嗰、那个就系布洛尼啦。 系 咁咧，听侧边嗰啲人讲咧，嗰啲人甚至乎话咧，布洛尼有嘅潜质咧，系比比达 超于比达嘅， 系啦，更加高嘅，系远超于你讲得啱。当然啊，比达嘅老豆咧，一方面就窒到啦， 系 另一方面咧就担心。咁就覺得哇，佢會唔會對自己嘅族人都會造成威脅呢？基於呢兩個嘅原因啦，咁於是乎佢就決定啦，要將佢送出去，送去其他一啲嘅星球。嗰啲星球咧，仲要係嗰個嘅生存嗰個嘅條件係非常之苛刻。 其實係想令佢消失啦。你咁勁，你大過之後點算好？ 冇錯。咁當然佢阿布洛尼嘅老豆知道之後，咁想去制止呢一件事，亦都唔成功。咁一意孤行之下咧，咁布洛尼被送走，而佢老豆咧，亦都係跟住佢去到嗰個星球。星球嘅 系 嗱个古仔咧，跟住就系讲啦，布洛尼嘅成长啦。佢嘅成长咧，某程度点解话佢比以往大家睇嘅布洛尼 咁凶残啊嘛？ 应该咁讲，佢系一个悲剧嘅人物咯。 系 因为佢讲佢至少咧就已经成为咗爸爸训练嘅一个嘅战斗工具。某程度嚟讲咧，佢爸爸投入咗一啲嘅感情落去系咩咧？首先要复仇，始至要对比达嘅爸爸，甚至乎比达咧系复仇嘅。咁其次咧就系、是、要。证明自己嘅仔系最强，就因为呢一种咁样样嘅执着，咁所以咧佢对于个仔咧有好多位咧系非常之严谨，甚至乎咧佢逼个仔咧可能即系因为你要成为一个战士啊嘛，好多情感上面嘅咧你应该要抛低嘅。 系， 布洛尼咧佢本身喺佢我谂至少成长咧佢唔系特别一个好战嘅人嚟嘅，但系因为喺个爸爸咁样样栽培嘅情况之下，咁咧就令到咧佢变得个性格好扭曲，尤其是咧因为大家如果以往有睇过都知道布洛尼佢嘅 能力太強啊， 係啊， 咁所以咧，佢咪要加咗一個 類似金剛圈咯，可唔可以咁講？ 係啦，咁嗱，但係當然去到新嘅呢一個即係劇場版入邊咧，佢個金剛圈咧就唔係戴個頭上 面啦，喺個頸箍咁啦， 戴個頸箍嗰度啦。咁呢一個頸箍咧，除咗係一個控制布洛尼嘅工具之外咧， 係 亦都係迫使阿布洛尼聽佢爸爸指 定 嘅，係啦，嗰個嘅個工具嚟嘅。基本上佢係被好似奴隸一般咁樣操縱住嘅。咁個古仔就係講到呢一個布洛尼同佢爸爸咧就流落到去呢一個嘅即係好荒蕪嘅星球上面，就一路生存啦。因為去到嗰個星球嘅時候咧，個太空船就被毀壞咗。咁就一路咧就等人去救，係啦。咁終於喺即係幾廿年之後啦，布洛尼都長大成人啦，終於咧就收到其他救援嘅信號，就救咗佢。出翻嚟之後，第一件事咧，咁就梗係揾阿菲利啦。菲利嗰陣時候仲喺度嘛，啱啱佢復活咗嘛，因為呢一件事件發生喺呢一個力之武術大會之後嘛。 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即係金色嘅菲利啦。 係啦，咁而菲利佢亦都係翻翻陽間嘅。咁嗱呢一個，我記得我哋之前講個故事咧，就是说菲利今次在劇場版亦都可能未来的定位呢 会不会是好人呢做 或者他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奸角甚至乎之外我们看过一些消息呢就是说菲利他走一些比较孩星的角色的 幽默咯。其实龙珠我想整部即近后期的动画呢即你见连比达都出来搞笑的时候、 啊、 他真的想转多一点幽默多一点不要只是一味就是打打打咯。 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是在这一部戏里面都有挺有喜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讲啦，因为菲利佢本身是一个好有野心嘅人嚟噶嘛，咁、你见到佢今次点解会无啦啦又同悟空对着干呢 系， 就系试完佢又窥探住地球嘅龙珠。咁当然好多人都觉得，喂，佢点解又要攞龙珠、啊？ 又要攞咧？ 咁而背后嗰个原因咧，其实系几好笑嘅。件事系好笑多于系真系有啲咩好邪恶嘅目的嘅。咁呢一个留翻大家入去睇啦，因为系一啲有趣嘅起金位嚟嘅。咁个古仔就系、是。当菲利佢要窥探呢个地球嘅龙珠，同时之间佢都想除去悟空同埋比达嘅眼中钉，咁啱布洛尼咧 就出现啦， 就揾到佢，咁于是乎佢就谂咗一个一石二鸟之计啦，咁我就揾你去对付佢哋啦，因为你又想揾阿比达复仇啊嘛，咁于是乎咧佢就载咗布洛尼咧又一齐去咗地球， 系 嗱，咁跟住个古仔咧就变得好简单啦。 就即系打打打啦， 就不停打啦。 系 咁系啦，因为好啦，先俾打悟空又打，由呢一个普通状态打到变超西，又变超红，又变超蓝，就系、是、总打上去啦。 咁但系呢一百分钟啦，今次呢一部嘅电影一百分钟，其实即系个冷场系咪照你咁讲啊？都似系即系嗰啲叫咩啊？好紧凑，唔系咁多 嘅 先。 都其实唔系嘅，其实我觉得冇乜冷场嘅， 系冇乜冷场。 因为佢喺入面咧，我觉得嗰个嘅打嘅节奏啊，你又唔会话觉得好。再加上同时之间你都好好奇究竟布洛尼佢嚟到新版嘅变化系点啊嘛，即系大家都好鍾意同佢以往嘅做一个比较 比较。 对我嚟讲嘅话呢，我觉得有新鲜感嘅。咁、再加上就係、是、今次我真係明白点解之前我哋未有讲过呢，喺啲咩嘅咩 4D 影院啊， 係啊， 有较多嗰啲咩 话有 5D 定啲咩啊嘛。 嗱虽然呢 风火雷啊。 係啊，虽然我就唔系去睇嗰啲影院， 係， 但係我想象到哇，如果在那些影院去看啊，例如可能那些光的效果怎样用呢，今次你会见到呢，是啦，今次你看入面的画面那个的丰富度呢，在尤其是夹入去他们那些的对打场面呢，吸引嘅，所以我期待，因为嗱，而家咧你睇到个故事就系加插咗布洛尼呢个角色啦。咁我觉得佢喺入面嘅设定咧系好有发挥嘅，因为同以往布洛尼咧佢单纯嘅净系战斗咧系唔同啦。佢今次多咗好多嘅灵觉啊，佢本身个人咧唔系系一个好勇斗狠嘅人嚟嘅，咁但系当然佢自己本身潜藏住就 系 好强嘅能量 啦。 咁但系佢都而家多一样嘢就系佢有佢要必须守护嘅事。咁而你又见到。菲利咧会系对佢咧就系好多嘅即系一个窥探啊，即系会觉得啊，佢可唔可以再之后加以利用咧？咁你会见到三方嘅势力咧，会慢慢可能有更多嘅故仔可以讲出嚟。咁当然大家知道以往龙珠超嘅剧场版 系 都系会可能加入去电视剧集入边噶啦。 我谂其实今次就系当阿布洛尼佢系流入咗正史之后咧、我谂电视嘅龙珠超咧，其实佢都应该走唔甩噶啦， 都走唔甩噶啦。我相信亦都系一个讨好嘅角色。嗱，坦白讲，我又系啦，有时候睇一部嘅作品，佢受唔受欢迎啊？你爱唔爱戴呢个角色，好取决于你会唔会想买佢玩具嚟玩。坦白讲，我系睇完部戏之后咧，我系有揼，我系有及过咧佢嘅 figure 嘅，系啊。咁啊，不过我就比较中意佢 佢正常状态嘅样多啲囉。 即係未变超晒仲係黑头发 係呀。 长长头发抌落嚟嘅。 所以我而家等緊 SHF 睇佢出唔出啦。希望佢会出啦。 落户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落户玩家。 其实过往睇龙珠甚至乎系剧场版都好啦，你见亲嗰啲对手咧，啲奸角咧，佢哋即系都系会多多少少会成为啊悟空啊佢哋嘅炮灰啊，即系都轻易搞掂嘅。其实今次呢个菠萝莲啦，佢系咪都系比较话唔系咁顽强啊，其实好快俾人 KO 咧？ 都唔系噶，如果要讲话真系以目前嚟讲啊吓，最劲嘅一个角色，我谂布洛尼都可以话系数一数二， 即系个能力值都系。 你谂下，你睇预告片都见到啦。 预告片通常就因为剪嚟剪去，即系对剪咗，你觉得唉，话唔定系噶嘛。 佢喺预告片入边都真系呈现到出嚟噶啦。 但会唔会有时都变咗有点而弊病？即系譬如有时即系个人物设定啊，即 系 就好似有时啲能力值点解去咗剧场版或者去咗另一啲嘅即系正史嘅话，点解好似差咁远嘅咧？ 呢、這个不嬲都系龙珠一个嘅问题嚟嘅。 系咯、啊， 因为打从你谂下由呢一个菲利篇啊，即系去到。这个拿美星之后啊， 是 即是当你一个人下下都可以用一个招打爆一个星球开始呢你就 feel 到龙珠嗰个嘅能力嘅崩坏一个程度。其实鸟三明都头痕嘅，因为你每一个角色佢有个能力可能掉一招出去 就个星球就毁灭个星球咯。 咁唔使打啦，使乜打出嚟啊爆个星球、啊。咁所以每一次当你有新嘅角色出现嘅时候，你就会觉得点样去重置佢哋嘅能力。有时候你睇嗰种嘅对打呢 係 好好笑㗎。因为点解会有咁嘅必要呢？点解你唔一开始嘅时候 就轻松了结佢呢？ 或者你唔用尽全力去打囉。 咁当然因为咁样嘅话嗰套嘅漫画或者动画就好快完结就。 嗱所以呢个咪就係龙珠一个佢必须要有嘅套路囉。正如你睇呢一套新嘅剧场版一样啦。即係基本上都系㗎，佢系入面都系点解你一定要系由普通状态，又讲緊悟空同埋比达下，点解一定要系由普通状态跟住变咗做超细，跟住变超红，变超蓝，咁样慢慢打上去呢，唔一开始系超蓝，即系理论上你可以咁㗎嘛。咁但系就系因为本身龙珠嘅套路嘅设计系咁样㗎嘛。咁你亦都见到好多时候你作为一部新嘅作品去睇呢都好头痛㗎，作为即系可能编剧、我点样重置返嗰个能力呢？所以嗰阵时候之前咪睇过例如 GT 龙珠嗰啲呢， 系 你咪将悟空变返细囉。 系啦，但咁当然嗰个鸟三明亦都即系最开初系话唔接受佢啦，唔当系正史啦。 系因为有时候你要扭咁样先至可以弱化到悟空啊嘛， 唯有咁样就当系睇 Marvel 唔同嘅时空咯，穿梭唔同时空，所以佢咁嘅能力值咯。 所以你之后你睇到今次喺呢一部嘅作品入边咧，佢就唯有要 boost 咩咧？布洛尼呢一个嘅角色咯，即系提升佢嘅能力。咁嗱，以往大家都睇过关于布洛尼咧，都知道，因为佢就被誉为喺呢一个传说中嘅超级萨雅人啊嘛， 系 佢嘅变身状态同悟空啊、比达嗰啲都系唔同嘅， 系 咁而佢本身个能力嘅数值咧，亦都系比悟空同埋比达系高嘅，咁所以咧，今次你睇咧，虽然佢系强得变态，但系似乎都系接受程度范围以内。咁嗱，当然你相比起如果以前嘅即系布洛尼嘅作品咧，就真系个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啦。因为经过咗咁多年嘅时间，即系你见悟空佢都多咗好多嘅状态啦。咁今次咧，布洛尼嗰个嘅实力咧，真系强到一个顶点啊！ 即系如果要同翻佢喺龙珠超嘅电视版啊，即系后期系打到力之大会噶嘛？ 系啊，我觉得佢 嗰啲同啲对手嗰个能力值比例都好唔啱啊！ 应该系劲过晒入边嘅人，甚至乎我见而家坊间有啲人砌一啲所谓实力表出嚟啦。 系啊， 嗰啲实力表咧就唔系官方掉出嚟嘅， 纯粹大家喺度睇翻推测翻啦。 系啦，甚至乎可能有啲人佢哋可能喺网上面啊，即系从一啲嘅官方嘅消息啦，佢唔系官方整出嚟嘅数字，但系官方有时候你都知啊，鸟山明啊，又或者其他编剧啊，都问到啊，究竟边个劲啊咁嗰啲咧，咁佢哋从嗰啲消息咧，就可能去自己砌一个实力表出嚟。布洛尼咧强到可能连破坏神都唔够佢打噶啦，已经系 系 啊，除咗即系你谂下喺今次呢一部作品入边，你见到要悟空同埋比达合体，好似先至可以同佢一战啊嘛。 咁你諗下，以往悟空同比達合體呢，係基本上邊一個遇上佢哋都好啦，係被秒嘅， 係 一個能力嚟㗎喎。咁你要去到咁樣樣嘅質素，要去到一個咁樣嘅實力先至可以同布洛尼打，你可想而知今次布洛尼嘅實力係 boost 得幾勁啊。咁亦都我諗相信呢，以後啊，即係如果之後如果再個故事發展落去啦，布洛尼嘅角色佢點樣樣發展呢，因為佢而家都只不過係 普通未变身之类， 唔系都系可都系变到去第二阶段啫。 系 咁即系以往大家见过啲头发爆晒啊，对眼反白啊， 系啊， 嗰阶段啫。咁难保你好似菲利都会变黄金菲利啦。 如果真系菠萝莲佢可以变到红头蓝头嘅话， 或者可能我谂鸟山明如果再设计佢嘅话，可能有一个不一样嘅变身咯。嗱，我觉得佢未必会系行即系超红超蓝呢一， 但好难，因为喺剧场版嘅时候佢已经系变到怪兽啦， 系啊，但系好难讲嘅。咁你菲利原本都话最终形态啦， 系点样都系再继续有咯， 都有个变色嘅黄金版本啊，系咪先？ 我计真系应观众咯，应漫画嘅要求啦。 但系我成日都觉得不停强化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我觉得龙珠嘅故事，如果你话相比起其他啲嘅动漫作品，尤其是最容易比较嘅就系海贼王啊， 系 即系个故事性，我谂如果可以再强啲啊，或者令人感动啲啊，或者个故事即系可能。唔系只 focus on 打交，可能从嗰个人物上面嘅建立 友情啊、热血啊多啲嘅着墨位啊， 即系我觉得今次剧场版佢交代多咗菠萝莲佢嘅背景， 系 佢其实嗰个嘅身世咧系令人感到系惋惜嘅， 系 咁我觉得喺呢一啲地方深化嘅话，我相信我相信先至会令到龙珠迷更加去投入去睇呢一部嘅作品咯。 头先我以为你谂住讲话见好就收啊，即系话系咯，其实你即系话变化唔变化，其实应该个故事去到某一个位，应该要终结就终结噶啦。 哦，咁啊唔会。如果我谂即系佢有一啲新嘅角度去讲故事嘅话，咁我谂都可以嘅。尤其是你知而家龙珠都行一个平衡时空噶嘛， 系啊， 有好多平衡宇宙，又唔系行一啲平衡宇宙噶嘛， 系啊。 咁你谂下，佢个世界已经开拓到已经唔系得一个宇宙啦。我相信如果佢真系要变嘅话，好多嘢可以变嘅。 不过我谂即系再紧接要 focus 嗰个位，都应该就系龙珠超嘅漫嘅电视啦。佢紧接如果再有嘅话，就真系布洛年出嚟噶啦。到时有。再下多一两年，有新嘅剧场版又出现噶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